下太多的笑容，不想忘的还得舍得。再次碰头若干年以后，拍我额头收敛的动作，只是心里话憋得太久，过期的那些温柔找不到那个人回首。 说爱我你凭什么给了很多又全部带走，放不下太多的懵懂是自己活该的一种。 还爱我你凭什么别再触碰我的旧伤口，凭什么要我习惯痛，凭什么要我爱你那么久。 再次碰头若干年以后，拍我额头收敛 就